你是灿烂的太阳，我们像桂花，在你的阳光下幸福的开放。你是光辉的北斗，我们是群星，紧紧地围绕在春天的雨露，我们在您的哺育下茁壮地成长。您亲自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，使祖国繁荣富强。您是